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竟能为唐昊恢复残肢，让众人惊叹不已。而唐三在感受到父亲的身体变化后，神色也变得放松下来，一切进行的比他预想中还要顺利。 幸好妈一直凭借着自己对于植物的认知，将冰火两仪眼周围长起来的各种灵药给爸服下，再加上爸看到妈复活，心态也和以前不一样了，身体调理得非常好。尽管残缺两只，可血气之强大有胜以前，所以虽然先前损失了一点血，但他的身体却并没受到什么影响。 当然，这也和唐三在完成断肢在植时所展现的完美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在那蓝金色的光芒笼罩下，其他人看不到，但唐昊和唐三这对父子却都能感受到，唐昊的右臂正在缓慢地生长出来。蓝银皇右腿骨的野火吹不尽，春风吹又生技能，在唐三精确到极致的精神力控制下完美演绎。同时，在右臂渐渐恢复的过程中，唐三也通过自己握住唐昊左手，传入父亲体内一股纯和的玄天功内力，引导着父亲的魂力疏通着刚刚生长出的手臂，这样才能在手臂完全恢复后和原本没有任何区别。整整半个时辰过去，唐啸和五位长老却丝毫没有感到不耐烦，能够见证这神奇的一幕，他们心中甚至还有几分骄傲的感觉。终于，当那蓝金色光芒褪去之时，唐昊的右臂已经重新生长出来。如果非要说区别的话，这条新生出来的手臂实在是白嫩了些，与唐昊本身的皮肤颜色有所区别。唐昊看着自己的右臂，有些惊奇地攥紧了右拳，魂力流淌入右臂之中，淡淡的黑色光芒从手臂上释放出来。原本因为断臂而阻塞的肩膀终于又能完成修炼的循环，魂骨加入那充满力量的感觉，几乎让他在一瞬间魂力就从79级冲回到了80级以上。更令他感到难以置信的是，这新生出来的右臂没有半分不适的感觉，灵动有力，就像是回到了断臂之前一样，甚至连他魂骨所有的能量都已经与自身完全契合，这就不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所能达到的了。唐昊这断臂已经有6-7年的时间，之所以能够在刚一恢复之后就达到这种效果，是海神之光的功劳。海神之光令这修复的过程完美达成。唐三在唐昊为恢复的右臂而喜悦时，他的海神三叉戟已经再次行动，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他的左腿之上。恢复整条左腿足足用去了一个时辰的功夫，唐昊也承受了更多的痛苦，可有着恢复的完美右臂作为他的精神支持，恢复左腿的过程中他看上去神色还要轻松几分。直到左腿完全恢复之后，整个人的脸色才变得有些苍白。再植两只对唐昊自身血气的消耗还是不小的。唐三给父亲服下了一枚药丸，在唐啸的安排下陪着唐昊来到一间净室。他们一出门，阿银和小五就看到了四肢恢复的唐昊。阿银想冲上来，却被唐三用眼神制止了，他向母亲比了一个手势。虽然这是唐三第一次帮人恢复断肢，但他却通过整个恢复的过程能够清晰地感觉到，在恢复之后的这段时间对唐昊来说是极为重要的。当初断肢所带来那20级魂力的损失能够恢复多少，就要看着重植魂骨恢复肢体后的几天了。 爸，虽然残肢已经恢复，但你要立刻开始修炼，一个是为了疏通气血，恢复原本的修炼循环，另一个也是利用两块魂骨的重新加入，尽可能的恢复当初失去的魂力。 好， 爸，您先放松自己的魂力，不要抵抗我输入您体内的魂力，身体和精神全部放松，不论有任何感觉都不要调动您的魂力来抵抗我魂力的运转。 唐三陪伴着父亲在静室中坐下，他坐在唐昊身后，然后用双手抵在父亲背后，海神之光全开笼罩在父亲身上，开始辅助唐昊进行修炼。 而唐昊恢复了残缺的肢体，此时内心中的兴奋是无与伦比，但同时他也感觉到了自己两根断肢恢复之后，体内魂力有种类似于沸腾的感觉。这种情况下，哪怕是开口说话，似乎都会令那沸腾的魂力宣泄出去。唐昊也是一代天才，曾经最年轻的封号斗罗，虽然他眼前的情况可能在整个斗罗大陆上都是第一次，但他还是谨慎的极少开口。此时听到儿子的安排，自然是毫不犹豫的支持。他也不知道如何才能让那沸腾的魂力尽可能恢复到以前巅峰的时刻。唐三的魂力浑厚而平和，如同长江大河一般涌入唐昊体内。之前唐昊就感觉到了，唐三虽然也拥有着昊天锤武魂，但是魂力却和自己的一点也不一样。自己的魂力充满了霸道的王者之气，可唐三的魂力却是中正平和中带着一份巍峨雄浑。那庞大的魂力涌入唐昊体内之后，立刻循着一条他从不知道的路线运转起来，很快就来到了一条他从未注意过的经脉处。先前还柔和的魂力突然化为尖锥一般朝那条经脉钻了进去，痛苦的感觉立刻令唐昊全身一阵痉挛。唐昊的性格何等坚毅，尽管剧烈的痛苦令他全身沸腾的魂力奔涌，但他却立刻克制住魂力的波动，任由儿子的魂力冲击着。嗤的一声在唐昊体内响起，唐昊只觉得身体一颤，紧接着一股特殊的力量顿时从他那未知的经脉处传来，体内沸腾的魂力瞬间停顿了一下，下一刻立刻变得更加疯狂的律动。那充满力量的畅快感险些令唐昊大喊出声。唐三的魂力并未停顿，立刻冲向了下一条经脉，不断完成着冲入、破开、疏通的过程。唐昊体内的魂力也渐渐被调动起来，虽然没有跟着运转，但他那沸腾的魂力却随着一条条经脉的疏通变得越来越凝实庞大，体内的气血也跟随着唐三魂力的运转而变得更加通畅。虽然唐三的每一次冲击都会带给他剧烈的痛苦，可在每一次痛苦过后的畅快感却是唐昊从未体会过的。 儿子，这是在干什么？ 唐昊不知道，此时也看不见，背后的唐三整个人都像是浸在蒸笼中一般，身上的衣服早已经被汗水打湿了。唐三正是凭借着自己的玄天功内力在帮父亲打通奇经八脉，这无疑是令唐昊恢复魂力的最好办法。这个世界的人与唐三上一个世界并没有什么区别，只不过修炼的方式不同。唐昊曾经拥有这世界上最强盛的实力，但他的奇经八脉也只是比普通人更加宽阔坚韧，却并未打通。唐三在打通经脉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，毕竟唐昊的经脉是那样坚韧，完全可以承受住他那玄天功内力的冲击。终于最后的人督二脉在唐三强势的冲击下豁然贯通，唐昊只觉得一股极其通透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，他体内所积蓄的庞大魂力在不受控制疯狂地奔涌而出，几乎只是一瞬间就将唐三的魂力挤出了体外，按照他原本的修炼方式疯狂地运转起来。每运转一周，那魂力都会大幅度增强，充盈的魂力正在带着唐昊重新向巅峰迈进。唐三缓缓睁开双眼，此时他的脸色已是极为难看，嘴角处还流出了一缕鲜血，那是唐昊奇经八脉贯通之后将他体内的魂力反击而回时造成的。不过此时唐三的心情却充满了喜悦。 爸的魂力之所以能将我的魂力反冲而出，证明他的魂力已经超过了现在自己所拥有的92级的程度，至少已经恢复到了封号斗罗的层次。看来我帮助父亲打通经脉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，太好了。 此时唐昊的身体已经被一层强烈的黑光所包围，霸道的魂力充满了震慑人心的强大感，从背后看去他的身躯是那样伟岸，这才是昊天斗罗应有的样子。唐三欣慰地闭上双眼，开始恢复自己的魂力。当唐昊从修炼中清醒过来时，扭头看去，儿子早已不在身后的位置。 意念一动，人已经从地上站起，抬起有些嫩白的右手和古铜色的左手，那充满了力量的感觉令唐昊这铁汉的双眼也变得湿润起来。在他当初自断肢体之时，就已经心灰意懒，决定归隐山林，又哪曾想到自己竟然还有恢复巅峰的一天。以往的雄心壮志似乎在这一刻伴随着实力的回归而重回自身。推开门，阳光洒满全身，刺目的光芒却丝毫无法影响唐昊的视觉。他一眼就看到等在门外的阿银。当阿银看到肢体健全的丈夫的那一刻，她的泪水夺眶而出，猛地扑入丈夫怀中。轻抚妻子的长发，唐昊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。他整个人仿佛又年轻了许多，虽然身上有着一层从皮肤下排出的污垢，但看上去也不过30许人而已，哪里还有以前那老态龙钟的样子。 我回来了，无魂殿，我唐昊又回来了。阿银，不哭，小三呢？ 你修炼了三天，两天前，小三已经带着小五回天斗城去了。这孩子虽然年轻，可他肩头却已经承担了很多很多。 真没想到，是儿子给了我新生的机会。以前是因为我已无法做到，才将太多的压力压在他肩头。当我现在恢复了，昊天斗罗又回来了，谁敢对我儿子不利，我就让他化为飞灰。 好，你真的完全恢复了？ 嗯，虽然我不知道小三为我做了什么，但是我的实力不但已经恢复，而且更胜往昔。当初你为我献祭之后，我的魂力达到了92级，后来虽然身受重伤，但魂力却依旧在提升，直到95级为止。但我现在的魂力却突破了96级的瓶颈，而且身体的潜力似乎被完全激发了出来。感觉上，这些年所有内蕴的力量全部释放出来，短时间内应该还会有进步。 太好了。 走吧，我们去找大哥。昊天宗是该出山的时候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